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日咧就三八妇女节啦，咁啊呢个国际嘅节日咧，我哋大家都关注吓，这个世界各地妇女是否得到平权，定系喺第三世界受到咧系欺压，有冇啲同工同酬嘅待遇或者妇女嘅参政问题系嘛？尤其系一啲咧非洲嘅国家，啲女童一生出嚟咧又要接受非常之残酷嘅割礼。早几日咧，印度有一单新闻咧，就是、一个父亲因为不满自己个女咧系同一个佢唔喜欢嘅男朋友拍拖，竟然将佢个女个头咧割咗落嚟通街行。原来以印度嘅文化准则啊 ，cultural norm 咧，嗰个父亲对个女咧吓系有生杀大权。所以有好多咧，即系嗰啲女咧嫁咗入去人哋嗰度个嫁妆。俾得唔夠咧，係俾外家咧係虐殺嘅，放火燒死嘅呢啲咧啊，非常之咧普遍，或者相當啦，唔好講普遍。咁呢個咧就係、是、計啊，呢、這個美國總統拜登 Joe Biden 係同中國主席習近平兩個鐘頭通話，係接受中方訓話。获告知世界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准则啊之后这个拜登自己在 CNN Town Hall 的一场公民大会那里承认啊这个呢西方的左交呢他们的罪孽和个流毒呢在2021年呢是四处流播啊国际妇女节呢我哋咧今日喺即系呢两日都听到消息啦，即系喺出生于北京嘅美国籍嘅华裔女导演赵婷，佢嘅电影叫《游牧人生》，攞到好多金球奖。虽然呢出戏咧，我哋听到啊，原来又系讲美国社会基层贫穷生活，即系类似小偷家族啊，东京小偷家族。咁啊，呢啲写实嘅电影系咪一定喺艺术上系有高嘅成就，定系等于系睇翻以前长城、凤凰、新联嗰啲啊，或者40年代中国电影《万家灯火》啊，啊呢、這个一江春水向东流啊嗰啲咧，系暴露贫富悬殊罪恶啊？呢个唔知，但系咧我睇呢位赵婷啊，佢嗰个扮相系非常之质朴，长头发，唔化妆。平胸 ,ok, 同埋肤色呢係嗰一种自然嘅诱黑啊即係呢亚洲人。咁我觉得呢个女仔个形象好清新喎、哦。即係佢靠佢内涵同才华做导演呢同埋有咁嘅成就都好啦。呢啲呢係妇女即係21世纪妇女嘅一种典范嚟㗎係咪咁但係好可惜呢呢两日呢我哋睇到呢即係国际妇女一个第一号人版呢啊是一些非常之令人厌恶的行为。这个就是英国皇室、啊、的这个第二王子哈利的老婆叫做 Meghan Markle, 梅根马高。他最近呢是接受这个美国的女名嘴 Oprah Winfrey 的专访。同埋呢就 Netflix 呢就俾咗1亿以上美金嘅钱。 呢个传闻呢佢就冇话冇证实到。咁啊但係可能有咁倾过啦。咁啊高达1亿5000万美金嘅。嘅版权费。 都几食水深。 咁啊但係而家仲未公布嘅。 嗱咁呢佢接受呢一个同呢、这个美国嘅呢个肥婆 女名嘴， 女名嘴嘅访谈咧，就爆出一啲内容咧，系令人咧相当之不安。咁佢就讲述，自从2018年加入英国皇室之后，啊就遭到咧英女王，唔系遭到皇室啊，整个建制啊， 好叻讲嘢。佢话女， 佢冇话英女王， 佢话女王就好， 女王本人对佢几好，好但系整个英国皇室建制就对佢欺凌。特别是他生了第一个仔叫 Archie, 就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现在就大肚了 ,ok? 咁咧，佢懷第一個仔生嘅時候咧，皇室一名高級人員咧就喺度啊，唔知生出嚟呢、這個啲膚色有幾深咧？啊，哇！温即係用佢嘅原話係咪？係嘛？即係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嗰个肤色会几 brown， 咁咧呢个人到底系边个讲咧？佢又唔讲系边个，咁咧等对啲人咧猜测系菲涅亲王或者英女王，但系咧跟住佢喺呢个访谈里边咧就话唔系啦，咁当然矛头咧就令人哋咧就直指系查理斯王子啦。 嗯， 咁然后咧呢个梅根咧就喺度数臭呢个皇室啦，话佢咧喺婚礼嘅时候咧。就因为同佢嗰个阿威廉嗰个王妃啊， 海特 啊呢、这个 Catherine Kate 就发生争吵，因为咧佢哋婚礼咧，佢嗰个阿 Catherine 咧就 insist 咧就嗰个着花童啊，嗰、那个女仔个花童咧，即系喺侧边掹衫尾咧，一个金童玉女个花童咧，就嗰啲衣着啊，嗰啲裙啊。就觉得咧不得睇，咁咧就要换。咁阿梅根咧就反对，于是咧呢、这个两有理咧系咪叫系咪读有理？系咪读有理？ 系 就咧有啲口角。咁阿 Megan 咧，咁阿 Catherine 咧，阿 K 咧就话俾阿 Megan 整喊咗，叫整喊人啊。咁咧阿 Megan 咧就同阿肥婆。讲咧就话唔系我整喊佢，其实佢整喊人。 我呢啲小学生即系班房里边嘅事嚟噶， 梗系啦， 摆上去咁 摆上台，然后英美世界 转播 一啲转播，然后左交，然后一扎八公八婆喺度听呢啲咁嘅鸡仔碎嘢，第一我都觉得好厌恶。 嗯， 因为咧我都唔想睇，因为咧焗住要睇。第一，呢、这个梅根咧已经成个阿嫂咁样样， 阿嫂， 阿嫂啊， 即系咩啊？ 即系老咗啊！ 哦，阿嫂， 即系以前唔系噶嘛，哇，扮到咧，即系阿仙女奇缘咁样噶嘛，系嘛？第二咧，我睇佢喺阿 Winfrey 面前嗰只演技咧，啊，我睇到咧，即系唔系你都系编剧啦，啱唔啱啊？呢啲咁嘅。呢啲咁嘅嘢喺镜头面前啊，嗰种摆起嗰只好 upset， 好焦虑，同埋咧成日口口声声话，系嘛 ？I feel hurt， 即系我感受到伤害。喂 ，Who the hell are you？ 你 feel hurt， 你估你大晒啊？英女王 feel 唔 feel hurt 先 ？Prince Charles feel 唔 feel hurt 先？ 嗯， 整个英国皇室如果 feel hurt 咧，就整个。英语世界加 Commonwealth to feel hurt， 包括我哋香港好多人都 feel hurt，OK？、Okay? 嗯， 即系正如中共大陆成日话，你估你台湾前途系由2300万人啊，系投票决定嘅咩？14亿人嗰个民意喺边 ？OK？ 嗯， 喂，你而家 Megan 啊，抛头露面，系咪讲埋呢啲咁嘅垃圾啊？包括好多香港人在内。全个英联邦嘅子民大把人都 feel hurt，OK？ 因为你讲嗰啲系垃圾。第一，你话喂呢、这个皇室咧系发表种族主义理论。喂，大佬，我身为皇室，我梗系好 care。我皇室嘅血统啊，是否啊系保持安格罗萨克逊或者欧洲裔嘅纯正咧？喂，佢好 concern 呢样嘢，唔系罪嚟噶噃。 嗱，我都記得啦， 皇室 即系我哋嗰時成日講，即系愛國主義係流民最後嘅庇護所。 佢話皇室 racist， 咁啊，其實而家喺依個世界，尤其喺左翼嗰個社會咧，種族主義咧，亦都係流民最後嘅庇護所。 冇錯， 因為你做咗乜嘢之後咧，你只要攞出嚟，我係屬於嗰個被歧視嘅有色人種咧， 只要你 就好似打咗嗰隻疫苗咁，就話有。免疫力，你做乜都会受迫害。 只要你个肤色系非白裔深少少，就可以横冲直撞，就可以排队唔排打尖，就可以喺公众场所嘈喧巴闭，就可以随地吐痰。然后当人哋对你怒视嘅时候咧，你就可以话系种族歧视。呢种好广泛 ，OK。大家我请问你，你估日本皇室啊， 准唔准许一个大家同文同种啊嘅华裔女子嫁入去做王妃？ 嗯， 或者你估唔准？你觉得华日本皇室准唔准个公主嫁一个一海之隔嘅华？ 唔系，我哋最简单。 喂，呢样嘢根本唔需要讨论啊！讨论 唔需要 都系嘥气。 中国人成日讲入乡随俗。入到條鄉下，你都要跟人哋個鄉村嘅規例，何況講緊係一個百年以上嘅皇室嘅規定，或者佢哋裏面有成文同不成文嘅傳統。咁你一個女子，你嫁咗入去之後，咁你去顛覆所有嘅依啲成文不成文嘅規定，如果對方露出所謂不假以辭色，或者是一些厭惡 不悦 甚至不開心，你就視為被迫害，或者是你 hurt 受到傷害呢，咁講唔通㗎喎，係咪先啊？而最重要佢裏面嘅言論就係講到呢，佢話佢冇諗過呢嫁入咗皇室之後呢 會係咁。 嗱，呢句說話呢係漏洞百出嘅。 漏洞係白痴，我當你 屁嚟 大話。我当你唔系讲你，如果你讲个真话，你 Megan 系白痴。 第一，戴安娜王妃。 如果你 讲 假话咧，你系恶毒。 第一，戴安娜王妃嘅故事家传户晓，咁我当你唔知道。但你嫁俾嗰个系边个啊？系戴安娜个仔啊。 系啊， 佢阿妈嘅故事 系啊， 唔通你嫁入去之前你唔知道？ 拍拖嗰阵时条仔唔同你讲咩？ 咁你既然你而家系嫁俾戴安娜王妃个仔， 系啊， 戴安娜王妃以往喺宫廷里边嘅故事。我唔理你鍾意同唔鍾意，你支持佢唔支持佢。但係你唔会唔知。 当然。 你唔可以用一个呢话 唔知 我嫁咗入去之后先知。 喂大佬 ,9091 年戴安娜曾经接受英国报纸专访。 嗯。 讲过好多次话佢喺皇室里面点样唔开心。啊、又话呢点解查理斯王子呢唔理佢。 又话 点解佢大肚嗰时候曾经抑郁，系几乎想碌落楼梯。 仲有句名句啦，三个人好拥挤嘛。 啊 ，it's a bit crowded， 就话咧佢出边咧呢个识得呢个康美拉。 系啊， 喂，由头到尾你都知道阿哈利个老母系未自称系未曾开心过一日。 嗯， 然后你同哈利咧系瞓觉同床共枕咧，起码长达几多年呢？由2017年認識佢，而家是四年。 嗯， 然后你居然话哈利冇同你讲过嗰阵时佢妈咪呢系几咁唔开心，同埋佢妈咪之死点样会喺 Harry 心里面留低创伤。 嗯， 喂你白痴咩？你白痴，你唔好当全世界人白痴啊，系咪呢个女人？ 所以唔系白米，系虚伪啊， 梗系虚伪啦。 如果你真系啊？遭受到好多嘅欺凌啊，或者系你唔会去讲一啲根本系违反晒常识，甚至系你个身份，世间上所有人都可以讲， 系你冇， 唯独你冇资格讲， 冇错 啊， 系嘛？所以而家呢啲咁嘅人，呢啲咁嘅人，居然 Netflix 咧系会使亿几嘅传闻咧，喂，佢呢啲咁嘅嘢周围咧。喺想话做 KOL 啊，想上位博人注意叫 attention seeking 咧，系正常，因为佢而家冇钱使。但系呢个世界竟然会俾咁多 press coverage 佢， 嗯， 系咪？包括英国嘅主流媒体，同埋包括呢个肥婆叫做 Winfrey， 系、哎，然后坐喺佢度到对面咧，一本正经，仲有一种同情嘅态度同佢做访问，呢、这个先至系西方文明耻辱啊！你话系咪？ 绝对 啱嘛？咩叫皇室 racist？ Agree， 我净系即系觉得呢个画面 直情嘅丑陋嗰个系佢啊，唔系英国皇室。 嗯， 广告翻嚟再讲。讲又讲咧，今日科兴好似又多一个老人咧，叫做。断正啦，俗称 去晒咁样， 系嘛？ 就唔系咩？ 未去晒， 去晒啊！ 吓、啊，哎呀， 多咗个啊， 唔系几开心咯，咁样。 咁啊，未经证实啊，但系应该未检验，所以唔能够去评论究竟同疫苗嘅关系。但系前三个咧已经讲咗啦，系冇直接关系。我唔知点样先有直接，打完疫苗之后佢死咗，咁都冇直接关系。 嗯 咁样咁冇，唔 系呢 个好难评论， 呢个逻辑嘅问题， 好难评论。 系呢个逻辑嘅问题，系嘛？亦都系咧，即系 即係你唔係話真正醫療專家，你冇辦法咧 establish 一個， 冇錯冇錯， 一個咧點講啊？用英文嘅學術詞匯啊，一個咧convincing 嘅 correlationship between 呢個 vaccine 同埋佢嗰個 cause of death。對唔住，我中文麻麻地，唔知點解我講到。好理性、好精確嘅語言咧，要用英文講係比較方便少少，我唔知點解。係嘛？咁嗱，呢個咧就不過咧，我就諗起上兩個禮拜有線電視定 Now 訪問嗰位姓胡嘅香港阿伯，佢話：身為中國人，打中國製造嘅科興係個道義責任。我希望呢啲外國嘅市民啊，唔好俾啲三單未必有直接關聯嘅死亡事件咧，阻嚇咗佢哋繼續做中國人嘅決心。 陳生，好多取消咗預約喎。 啊，呢、這個就令人失望。 而家嗰個預約表咧，彈翻曬好多吉位出嚟。 係 啊，咁啊， 因為而家你要知道咧，啱啱呢個風頭火勢係愛國者治港，同埋咧配合中國人打科興。呢位咧胡生同埋香港嘅有线新闻咧，嗰日播出嚟，我哋觉得都非常之得意，同埋咧系有意喺度复述。唔知呢个系咪又系一条不可触动嘅底线啊？系咪因为中国人要打科兴？如果唔系咧，电视台点会新闻咧而家播拣嚟播咧？因为而家啲电视新闻后边全部听命于啊！有关方面， 佢哋属于爱国者治港嘅叫咩？掌握权力嘅人啦， 即系而家做电视新闻嗰啲已经基本上爱国者埋一位。咁你爱国者埋一位嗰日播一条咁嘅胡姓男性市民出嚟话，身为中国人打科兴咧系一个道义嘅责任，因为我哋唔知道呢个系咪一个底线同埋一个指示啊。所以喺度严正呼吁咧。就广大嘅高龄嘅市民咧，如果你哋系决心打科兴咧，就千祈唔好因为呢三件可能系属于巧合嘅死亡事件咧，系遭到阻吓，就放弃做中国人嘅激情。 我前一排又睇咗另外一篇文章喺网络流传，咁佢问咗个好得意嘅问题， 系 咁佢就问中国咧，点解送咁多疫苗出去第三世界国家，但系自己嘅即系国民咧就唔使打，或者系 唔系佢有打， 即系唔系打 佢一只国药一只科兴， 系啦，打国药啊嘛， 系国药， 咁啊即系。佢問呢個問題啫，咁 我都唔知， 唔係好知啦。咁佢有解釋埋，好笑，即係唔係好笑，即係好有啟發性。佢話中國嗰個防疫咧，就並非係用疫苗去防疫，佢係用防止嗰個傳染，即係你嗰個有人染咧，就揾木條封你門啊，跟住又唔俾你出去啊，咁樣嘅方法。所以咧，嗰個國情咧就唔同，而西方咧就用疫苗嗰個方法。咁 样讲，今日我啱啱讲到呢度咧，有啲即系拥趸啊， 点啊？ 一位马主朋友啊，阿傅先生，佢都好耐之前上过嚟咧，讲述呢个跑马嘅心得。佢话：，佢个阿妈同埋50几个深井嘅朋友，即系住深井烧鹅嗰度啊，就已经打咗科兴噶啦。OK， 咁啊，佢听头先听到咧，就嗱嗱声。要打電話問下佢老母有冇事，咁不過佢話問咗啦，佢話 she felt happy 啦，佢用英文 I ask her later， but she felt happy， 即係佢覺得好開心，係嘛？咁同時佢話， 咦，同林鄭一樣咯， 呢班50几个深井嘅朋友咧，高老齡嘅朋友咧，都相當之 love China 啊！我聽到呢個好欣慰，係嘛？所以咧唔好咧將呢啲。一單半單三兩單嘅政治化係咪？ 哦，咁係，我哋好早都已經個立場好清晰㗎啦。最緊要有得揀。咁啦， 你咁樣咩一三兩件咁又，你都未知道係咪真係一針到命咁樣，好似一針攞命咁，你唔係咁樣㗎嘛？咁當堂縮疾咧，我覺得喺呢個時候咧唔係好適當。 係啊，即係各取所需啦，即係你覺得有信心嘅咪繼續打咯。 所以咧，應該咧係繼續捧場，跟 林鄭月娥同埋我哋董建華伯伯。 但係阿袁國勇打伏必泰喎， 係咩？唔係吧？ 係啊。你唔知咩？佢自己同自己打過前兩日。 係咩？啊，好似係啊。 不過佢解釋咗。 佢話點解打？ 因為佢成日要接觸嗰、那個即係好多有病毒嘅環境，同埋可能要啲人咧。咁佢話要打一隻咧，效率高啲、副作用強啲嘅。 咁呢個就更加重要過盡中國人道義責任啦。即係袁醫生。 佢解釋咗。 唔係 呢個參考啫，俾大家嚇。總之袁國勇就打伏必泰啦。 新聞翻嚟再講。咁啊，頭先你講啊，唔止係袁國勇，咁啊，特區政府安排100名優先接種組別人士，今日喺設於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接種伏必泰疫苗。咁呢100位 VIP 咧？其中就包括前行政长官曾荫权爵士，咁咧佢今日影咗张相，精神奕奕，揸住张伏必泰注射记录，戴住个白口罩。 嗯，系啊，几精神。 咁两大名人咧，就曾爵士同埋袁国勇咧，都系打伏必泰。 嗯，咁啊，仲咁当然啦，仲即系亦都有政府嘅。高层啦，同埋一啲医生都打科兴，系嘛？ 咁啊，据说就阿林郑就打科兴，据说啊。咁据知咧，阿董建华伯伯都打咗科兴， 系咯， 系咪？ 系啊。 咁啊，打完之后佢就喺北京开两会，就不慎就跌倒。嗱，呢两者都冇逻辑关联啊。所以有時啲嘢咧，我成日講天狗食藥嚟食藥理論，唔想再重複啊！咩叫天狗食藥？你自己上網揾嗰個邏輯嗰、那個理論嚇，啱唔啱？所以其實只要嗰位胡先生良好市民講，佢係認為呢個係身為中國人嘅責任嚟講咧，我覺得你唔怕去打科興，因為呢、這個。有呢个爱国情怀喺度打底咧，已经百毒不侵，就点会打嚟有事咧？ 嗯， 绝不可能嘅，系咪？ 咁、今日就更加扩大咗优先接种人士嘅范围啦，咁啊，更加多人可以选择， 同埋我觉得国家分分钟有张黄牌。 嗯， 佢话打咗科兴嘅咧，先至准入大陆咧。参观大湾区嘅建设成就，随时啊传闻，因为而家喺啲爱国蓝丝群组嗰度咧，疯传有人咁请愿啊， 嗯， 啊，因为只俾科兴嗰啲入大陆，伏必泰嗰啲咧唔系话唔俾，慢慢，因为你唔够爱国， 因为 我打咗科兴证明我真系信任 有政协提案啊嘛，就话如果打咗疫苗咧，可以有个健康码咧，就可以进入中国 吓。 咁啊唔使隔离，咁啊所以催紧， 唔系翻嚟啊！我只系入去喺呢啲东莞啊，咁玩完啊，食完翻嚟，使唔使接受隔离21日嘅惩罚先？ 而家都系回港易，你只要14日喺广东省咩深圳同澳门，你就唔需要再隔离噶啦。 嗱，我大家利是，你又唔好讲到咁100%。 嗯， 如果呢个措施实施之后，打完翻去，然后又翻落嚟。跟住咧唔使隔离，然后咧又发现确诊， 嗯， 唔好唔记得科兴咧个有效咧系根据嗰个调查52%， 嗯， 一半，咁嗰阵时呢一个打咗科兴可以入大陆又翻嚟唔使检疫嘅优惠又会唔会取消咧？我问定呢位陈局长先。我哋睇多两部啊嘛，系咪啊？ 系咁就好遥远啦，因为而家都未。可以免隔离通关， 系嘛？ 嗯， 好啦，咁啊，讲翻呢个梅根呢单嘢，系嘛？ 嗯， 梅根咧就2017年咧就识得啊边个？ 哈利。 2018年就结婚，而家咧就喺度咧爆大镬，就话咧皇室欺负佢， 嗯， 就话皇室咧种族主义。O、OK? K， 嗯， 嗱，首先要讲咧，英国嘅皇室嘅地位系特别嘅。英女王咧系可以杀人嘅，尤其系根据英国历史文化嘅国情啊，系发现有啲王妃叛国咧， 系嘛？国王同皇室最高元首可以将佢锁入伦敦塔嘅 ，OK？ 嗯， 系咪？所以咩叫做等候英女王发落？系咪 ？At Her Majesty's pleasure 啊，仲有系啊！我谂真，唉，有一位编辑人员佢话你净系打科兴都未够爱国，佢话你打针就打科兴，探测咧就行光探，咁呢个最爱国就刮啊！拜登一巴刮美国一巴，因为美国的外交人员呢就成日话呢样嘢呢係有辱人身尊严有听众啦 WhatsApp 我 呢个光探就容后我哋再议啦。 容后再议。 呢个 都好有趣。 值得探讨嘅课题嚟嘅。 呢、這个措施都。 但係呢我想讲返转头。 光探啊仲准啊咩 啊 上海有个医生啊专家佢话其实光探呢用嗰个粪便样本嚟 test 仲准。 嗯。 不过我觉得呢度有一个好大嘅问题。你北京同上海要求入境人员呢係提可以一系你就踎低趌高接受光探。一系呢你唔想咁呢就带同粪便嘅样本呢係交俾呢个入境机场入境处。 嗯。 啊！呢、這个漏洞就系你呢个粪便样本啊，喺边度采集？系咪系坐飞机啊？两万尺途中自己走去嗰、那个厕所嗰度咧屙出嚟？你屙嘅时候，嗰、那个飞机有冇个空姐同你入去咧？系证明睇住你咧，嗰、那个样本系出自你自己？ 嗯， 定系咧？你喺伦敦喺边度纽约上机之前，你喺屋企咧？是叫自己隻狗仔呢就出去屙呢然后采集嗰堆嘢嘅样本带上去。 嗯。 因为呢个一个大漏洞嚟嘅。 嗯。 你话采集样本呢一定要到北京或者到上海点到点喺一架叫做粪便样本探测工作组嘅大妈亲自喺个厕所睇住你屙睇住你呢放然后佢同你放入个樽度。先至作准，因为呢可以呢狸猫换太子嗰督嘢。吓咪你唔好以为鬼佬洋人啊就唔会做假先得㗎唔好崇洋啊佢哋一样都会冒牌货㗎。 嗯。 所以呢个系一个大漏洞到底点样可以用粪便样本嚟到代替光探呢同点样确保啊同埋喂有啲嘢真系有歧视㗎嘛。你话光探嗰啲个个入到去喺北京同埋上海，如果我系光探工作人员嘅大妈，系嘛？知唔知啊？系嘛？一见到你睇而家大陆佢对啲非洲嘅人士有一种嘅恶感。如果系非洲人咧，佢班光探人员个个你推我，我推你 ，OK？ 如果见到嗰个入境嗰个咧系高大威猛，好似。Brad Pitt 嗰啲咧就个个争住上，又或者嗱，周星驰啱啱落嚟世界殡仪馆同阿吴孟达赴完灵，而家又飞翻北京，咁佢要唔要又接受光探咧？成班工作人员个个都系星爷啲影迷，个个都争住上啦，啱唔啱啊？贿赂啊，都要贿赂到组长啊，亲自落手啦，啱唔啱？ 咁你到时再问一问 呢啲有私心噶， 有线嗰个胡生觉得接受中国式光探系咪一个道义上？ 唔系香港唔知点解仲未实施咧，我唔知道。 嗯。 唔知道 啊！依、這个容后再讲翻 问问啦，问阿陈，听日点解喂咁耐点解冇局长冇啊冇记者问阿陈局长？陈局长，喂，我哋香港几时实行呢个叫钢剔子啊？我叫北方话钢铁啊，即系嗰个棉花棒咧，你攞嚟撩耳嗰啲咧，即系游完水啊，阿方力申攞嚟跳下跳下撩耳，嗰支嘢就唔系撩个耳仔窿。exactly 嗰只就叫光剔子，你知？但又学多个北方词汇，系嘛？了解国情，知唔知？啊，冇人问陈局长喎。喂，你哋司局长有冇带头接受过光探咧？14日， 咁佢唔使翻去啊嘛？ 啊， 梗系冇啦。 唔系啊，你而家强行检测啊嘛？全民检测啊嘛，检都系检测完之后唔系包一世咁，我哋够检测过啦。上个月 佢要求美国嗰啲外交人员再翻去使馆嘅时候要接受呢个 江式子 系啦，咪佢哋而家翻北京啊，开两会啊，请问林郑开完两会落翻落嚟接带唔带头接受江式子啊？呢、這个系唔好讲啦，算啦。今日三八妇女节，无谓揾个女特首嚟咁样作一个令人听到不安啊吓嘅演绎嘅，唔好讲。诶、哎，讲翻梅根 ，OK， 好啊，好啊。咁啊，头先你提及咧，阿梅根啦，即系佢啊，即系挑战皇室嘅好多惯例啦。咁啊，但系佢嘅一言一行咧，都引起好多争议。呢啲都系老生常谈啦，好多都例子。但系其中一个咧，就喺佢喺19年9月嘅时候咧，佢担任时尚杂志嘅编辑。咁啊，选15个女性出到嚟咧，就作为咩打破壁垒嘅代表人物。咁里边当然好多。即好有代表性啦，譬如话新西兰总理啊，气候变化嘅活动专家啊，包括演员陈静啊，沙马希恩啊，呢啲比较出名噶啦。咁啊，变性人啦，一定有啦，啲左翼系嘛。咁啊，甄方达啦，都有份啦，嗰15个。 仲未死啊？ 啊，唔好理先，我讲咗大堆，你冇发现？好似漏咗一个，其实佢可以摆上去，但佢最后都冇摆上去，即系佢系主编咯。所以有人就批评佢，呢15个女性里边，你放入去，点解冇英女王？ 系 嗱，当然英女王可能同头先我提及呢班咩气候变化、变性人啊、女拳手啊、甄方达啊呢啲左翼咧，系有啲唔同。咁但系即系作为新抱，又或者作为英国皇室嘅成员，如果你去选择15个。即係對呢啲女性係有一啲貢獻嘅人咧，咁即係你嘅啊家婆都唔係家婆添啊，即係女王啊，咁啊你冇放到落去，所以當時都有人認為佢係不識大體。 當然， 你擦鞋，有你擦鞋又好，或者係即係呢個即係戴頭盔都好啦。咁你冇放英女王落去嗰15个裏邊，係啊，咁啊 呢個唔公道咯。但因為梅根咧，佢係出生於美國加州。加州呢啲咧，真係係咩地方咧？失業率又高，槍擊案又勁，係嘛？ 嗯， 成個比華利山咧就通樹都瞓街，可以講話美國嚟講咧一個幾低端嘅州。一個美國女子介入個英國皇室咧，係肯定會出現文化之間嘅衝突。 嗯， 係嘛？好似而家我哋眾所矚目啊，呢就叫做林作大戰。钟培生 有关事 系啦，梗系关事啦。呢一场两大富家子啊嘅拳击殴斗嘅预约表演，嗱、我哋由学院社会科学嘅深层次论述咧，就唔系阿林作同钟培生之间两个人嘅龙争虎斗，而呢两个人出身都咁好，受教育咧系咁高，林作系牛津大学，钟培生系南加州大学。其实呢个是牛津大学 vs South California， 吓、呢、这个叫做 SCU 南加州大 学，系咪常春藤熟唔熟？ 当然是啦、好啦，林作咧毕业于英国 Harrow， 钟培生咧系毕业于圣保罗男女，亦都是英国哈卢同埋圣保罗男女呢两间学校的文化制度的决战，是不是啱啊！好啦，林作咧系出身于中国大陆，钟培生咧就三代都系香港，所以亦都隐含呢一场系中港大战。我哋要睇深层次 ，OK？ 知唔知啊？即系探呢啲病毒咧，嗰个棉花棒要插得深，你先攞个样本至准。所以呢一场林中大战咧，隐含呢三个层次嘅战斗。第一个层次就是牛津对南加州，亦即是英国和美国两套文化制度的冲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林作出来讲嘢就好有英式绅士罗渣摩亚那种 feel， 而钟培生那些就硬桥硬马 ，Look at this piece of shit， 好吧？即系呢啲系 Mike Tyson 同埋啊类似嘅拳王奇利嗰种啊。是直肠直肚，那隻呢就自由淡定，是不是充满英式的幽默又好 understatement， 那个就很 straightforward， 一看已经知道根本是英美大战来的嘛。 亦是牛津和南加州大学的大战，两间名大学的大战，亦是 Harold 和圣保罗男女嘛。是吧，所以这场大战是世界大战来的，很有睇头。不过揀了这两个男仔，香港仔，叫做在这两个小鲜肉的肉身是拿来体验而已嘛。是吧，就中间还有彩金100万。嗱，我这个没有偏帮啊，我们由头到尾都是客观中立，你说是不是？所以这场临终大战应该由文化研究啊，中文大学啊的博士生啊，是来到呢评述啊嘛。是吧，我等了个几礼拜，啲香港学院派冇人由呢个深层次嗰度呢去点出临终大战啊。 我仲有啊。 真正啊那个对女。 仲有要我嚟讲。牵涉到女性主义啊，因为阿林作嗰句咩 pussy， 咩。 唔係嗰個阿中山講， 中山講係嘛？定林作講 就惹起咧， 引起啊 林作前女友同樣係劍橋畢業嘅，係將唔好講啊！呢、這個英文就講出嚟好咩嘅，又牽涉到個 P 字同埋個 C 字咁， 係 都係唔好講。好啦，廣告翻嚟就講。 人傑地靈，光明頂。 所以梅根走去呢是挑战皇室呢，这个就是美国左交向英国保守主义的文化本营呢是去展开一场挑战。 嗯。 所以呢我们代表有品味的人士呢一定要站在皇室那边。是吗， 嗯。 这些这左交呢，我又要食又要拿钱，你又要领道德高地你又要企，光环你又要戴，然后大爱你又要包容 ,ok? 啱唔啱？然后呢疫苗你又要争住打，人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叫你呢十个西方同埋最强嘅国家将七成嘅疫苗而家分俾第三世界，一路都唔分。嗰啲呢又唔见呢阿里梅根呢，你梅根走去问英国嘅实验室呢啊，走去呢是攞返30万劑啊，嗰个疫苗呢带返去墨西哥嗰度，佢自己啊嗰个种裔嗰个祖家嗰度去分配。钱呢佢就识收 ,Netflix 嗰度全民1亿几呢，呢、這个一个崩都唔少得 ,ok? 啱啱啱。然后呢又要英国皇室傍水。傍完水你出去呢就唱衰皇室。然后呢仲好恶毒㗎，就是我如果将来有咩事呢仲要喺度暗示啊！ 咪同左交一样咯，嗱，即系佢而家系鞭挞紧皇室，但系佢依然系利用紧皇室呢个咁嘅牌子咧，去搵紧攞紧着数。 佢话咧将会拒绝对佢生出嚟个 Archie 同埋个女咧就会有任何 security， 梗系啦。喂，大佬，梗系应该 cut 啦。喂，大佬，啱唔啱啊？你有皇室照住啊，有个 title。叫做 Duke and Duchess of Sussex， 你就人上人啫。冇咗呢个 title， 就学钟培新话佢个对手，你梅根 you are just a piece of shit， OK？ 同埋嘅权利同义务啦，因为你 you are just a piece of shit， 你拥有皇室嘅啊咸头，你使紧纳税人嘅钱，咁你就要去履行好多嘅义务， 梗系， 或者包括你嘅衣着。 是 所以梅根的衣着不嬲一向咧，而家就被英国的媒体咧就批评得体无完肤。 系呢啲已经系，梗系唔识着衫啦。美国婆有几多个识着衫啊？大佬，即系英国人着衫都喺成个欧洲嚟讲都唔系话第一流噶啦，系嘛？你睇下啲咁嘅，唉，加州嗰啲，唉，系嘛？ 咁但系唔系，威廉同埋阿海特。佢對夫婦，佢係衣着就 唔同， 評價好高喎。 咁人哋都係英國本土噶嘛，係咪啊？ 嗯。 咁你梅根呢啲，喂，所以中國嘅文化博大精深，有時講門當户對。 嗯。 亦有一句成語講叫齊大非偶。 嗯。 你好客僆仔後生嘅時候，覺得咧呢啲好老餅，同埋好打壓婚姻戀愛自由。但係當你二三十年之後，你成熟啦 ，look back。你就会知道呢啲智慧呢係有佢个道理 ,ok? 嗯。 因为当你年轻嘅时候激情浪漫同埋后面嗰个呢情欲呢去主导。 眼前这个情人你和他日日神昏颠倒什么都不理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非兴不嫁非君非兴不娶就非君不嫁但过了二十年当这些激情沉淀所有的现实的冲突一浮面加上多漂亮都好都会老我告诉你夏梦林青霞 到了60岁就是60岁,好嗎?咁你嗰陣時先誤導上一代嘅人,點解少少要門當門對啊?係咪你因為好簡單,婚姻仲要consider其他嘅因素,唔係淨係你兩情相遇咁簡單,尤其你兩情相遇嘅時候,二十幾歲,17、18歲,你嘅心智係未成熟嘅。 現在就是,你心智未成熟,但你有影響力 然後你在玩弄東西岸的左膠 然後將它整成一個社會的campaign 然後將英國皇室妖魔化到好像極右、保守、傳統、上一代是推翻的對象 東岸那些大學裏面要推倒那些歷史人物的石像是同一病毒的來源所以英國的皇室對於梅根不能等閒視之皇室現在很團結罕見地團結英國民眾都團結在皇室旁邊 你不要理會,你不是戴安娜 好處就是有了梅根,整個英國反而有希望 有希望,皇室和民眾就團結起來 頂他不信 有這件事 大哥,真是舔兩邊 香港真是,很多都是 又要愛國,但是子女又要那邊護照 這些就是梅根症候群 好了,明晚11點